今日10月22号的下午，很高兴有这个 Tony 来我们这个编辑部这个节目。 喂，大家好，好久都没上来了。 咁啊，仲有香港代表许留山啦、啊，许留山， 许留山好似未出嚟喎，未听到佢把声。 头先有我听到把声喎，咁讲真 B 先， 等阵佢出嚟嘅， 系大家自己报上嚟啦。 大家好，我真 B 先， 冇啦， 马来 有我， 马来根， 大家好， 诶、哎，大家你好， 啊，仲有家产生喺度。 是加灿生在这 里。加灿生是。 我、哦、今天很多人啊。今天很多人。许留山可能行开了一阵 子。马来近呢，因为最近呢我们那个帮我们整图那位先生就找到份新工，咁变咗就比较忙啦。咁由马来近呢就顶埋我们份那个出图的工作，咁就要晚二分 多 谢。 多谢。 小事小事。 非常优质，非常优质。 是啊。 我 现在还熟十分。十分之快啊！我嗰头俾完佢转头咧，我已经揾唔翻个 message， 因为你哋太多嘢讲咧，个 message 已经沉咗底，我要揾翻好耐先揾得翻嗰啲图。 系，所以证明咗一样嘢就系阿 Barry Ma 讲啱噶，可能移民马来西亚，咁如果好似嗰、那个好似马来近咁叻做插画嘅话，其实都系个好选择嚟嘅，嗰、那个第二家园系嘛？移民马来西亚。 马来西亚咧，嗱，老实讲啊，如果相比起火疗室呢啲卵屌嚟讲咧，咁啊，马来西亚系好过买日本楼嘅，因为人口仲系增长紧啊嘛，唔系真噶，即系真心讲，如果你攞支枪指住我嗱，一系日本楼，一系马来西亚楼，咁我唔使你唔使讲啦，唔开枪我都买日本，唔系都买马来西亚楼， 系、哦， 嗯， 起码有居留权先啦、啊，同埋起码有居留权先、啊。 咪起码人口增长咧，你将来有机会升噶嘛？你日本嗰啲人口系不断萎缩，你连日本人自己都唔要自己嘅楼，除非你咁咯，你中国人去到将成个日本好似鸡尾酒疗法咁换晒，成个日本都变晒中国咯，将日本变成中国嘅东营省啊、扶桑省啊、咩营咩蓬莱省咁得咯，系嘛？咁样就可以，即系日本呢楼价就会升值啦。 但佢哋嗰個人口老化真係好犀利，即係你去睇到就係佢哋嗰個即係城市啊不斷即係退步啦，即係跟住佢哋嗰個人口又不斷老化，其實即係講真一個冇乜希望嘅國家咯。如果我睇就 即係暮氣沉沉啲嗰種咯， 暮氣沉沉。即係咧，如果你一個韓國咧就調翻轉頭，韓國就真係嚟緊，我諗東亞或者成個亞洲咧係可能唯一有機會挑戰中國就係韓國。 韩国啲僆仔系啊，即系啲僆仔多啊，又剩噶喎，即系同埋啲僆仔好舍得使钱噶，就真系， 同埋好捱得啊， 唔系好有活力嘅一个国家，因为你逢亲咧，你国家好有活力咧，你一定系发展得好快。 系 而家你哋讲得啱，日本真系暮气沉沉。你买咧，老实讲啊，日本系即系昔日嘅光辉啊。将来如果老实讲啊，你叫人买日本楼，不如你去韩国买楼，一定会升值咧。我谂。多日本十倍到咧，即系个机会啊！ 佢韩国有啲位咧，我见佢都开始会重建噶、哦，即系有啲可能你宏大嗰边咪大学区嘅，佢啲一栋栋啲好矮啲细楼咧，佢都拆咗嚟再起，都多了。 一定啊！全世界都系咁噶啦，拆旧楼起新楼、啊、 多咯，我见到咦，都拆晒嗰度，点解无啦啦？跟住话重建啊嘛，度咁矮唔得啊咁。 但韓國佢有啲地方就整埋自貿區啊，即係好似仁川嗰度咧，佢有一個島咧。如果你去 Google Map 嗰度睇咧，個島係長方形咯。咁個島上邊咧就係全部都係嗰啲可以賣俾外國人嘅公寓單位，有好多嘅。 哦， 即係佢哋好似嗰度賣本地樓宇咧，賣俾外國人係有限制嘅。但係喺嗰啲一个譬如佢话一个地方做免税区啊嗰啲咁样咧，或者咩 international trade 咩，佢有一个特别嘅名嘅。咁如果嗰啲地方买咧就可以嘅，即系外国人，即系我嘅了解就系咁啦。 咁佢都保护翻当地嘅人嘅，即系佢画一个俾你外国嘅人买嘅咁样咯。其实好多国家都有呢种政策噶，好似泰国楼嗱，我节目有讲过嘅，但系咧我再提一次咧，泰国楼呢啲人话有永久业权啦，系嘛？咁泰国咧有个规定嘅，逢系泰国自己嘅即系本土人咧吓， 咁佢買樓咧，有啲有即係買著啲有永久業權嗰啲咧，佢就可以承繼永久業權。但係泰國都有啲樓係冇永久業權噶嘛，咁嗰啲就跟翻即係跟翻個地契啦。但係外國人，即係包括你香港人啦嚇，你只要唔係泰國人嘅話咧，你買嗰棟永久業權嘅樓咧，都即時冇永久業權嘅，即係變成冇永久業權嘅，會剝奪咗嘅。咁你將來咧，如果你賣翻俾泰國人咧，嗰棟樓又變翻永久業權嘅喎，係咁樣嘅， 彈出彈入咯。 系啊，弹出弹入嘅，即系佢总之就系保护你啦，古惑的枪咁样啊，保护保护 个本地。但系佢话佢唔永久业权，即系保你几多年？ 唔知七十年定几多年啊？我睇翻，因为我有个泰国朋友同我讲翻嘅，佢又娶咗泰国老婆，咁咧就当年咧就喺泰国买楼，咁后屘同个泰国老婆离婚啦，又话俾人呃晒啲钱啦，唔知点样啦，即系有啲咁嘅嘢，有啲人即系好多人要留意咯。 叫人买外国楼嘅又系苹果日报多，即系但系佢嗰次即系佢而家就有个系列啦，就介绍海恩斯啊。我睇到阿 Tony Facebook 都好多人话啲楼好平啊，但系其实嗰个城市好细咧，20分钟嚟市区其实好远嘅，因为一般嚟讲咧。那个城市其实即是 apartment 嘅话，喺市中心嘅街都30-40万系买到 apartment 嘅。当然我觉得如果投资价值嘅话，只可以 apartment， 因为佢嘅市中心就系出大堡礁嘅一个港口嚟嘅。所以其实如果佢讲嘅系68万澳币可以买到2700几尺嘅，即系嗰间屋嘅面积系2700几尺，包括泳池，但系其实我都觉得偏贵嘅。同埋佢講嘅有樣嘢就話40000蚊可以做到僱主擔保咧，其實如果佢講嘅税前嘅話，咁佢係講大話啦。因為咧，僱主擔保以前嘅僱主擔保係58000几蚊澳币嘅年薪先可以合法地僱主擔保嘅，所以我諗嗰個人係可能係計税後啦。如果40000蚊嘅話，我覺得佢唔講大話啦。咁同埋即係我哋以前講過咧，如果好似嗰個故事咁樣。勾一条拆一条，在香港赚9000几蚊的话，咁我觉得佢呢、這个通过 working holiday 而攞到一个居留权咧，其实系几好嘅。但如果你系有基础嘅话，我哋都系审慎啲同大家讲话，有基础嘅话就冇必要移民咯。如果你赚20000几蚊，你又觉得有同老豆老母住嘅话，其实我个人觉得都 OK 嘅。但如果好似佢咁冇基础啊，又系家底唔好嘅话，其实咁样搏一搏都系一个好方法嚟嘅。 即系咧，好多时候嗰啲本土派嘅谂嘢咧，基本上咧，佢哋喺用一个冚家产嘅角度去谂嘅。即系我唔系话系就嘴就佢意思啊，冚家产意思咧系佢死鸠晒全香港嘅亲戚朋友，佢冇朋友噶啦，佢随时走得嘅，你明唔明啊？冇牵挂嘅，唔会有人为佢担心，系咪？咁所以咧，佢哋移民有咩问题啫？咁如果你正常一个人喺香港搵到食，咁又无牵无挂，或者有朋友挂念系嘛？咁你唔会走噶嘛，亦都唔舍得走噶嘛，系咪先？佢哋嘅心态真系嘅，即系由以前写书出嚟话反对嗰啲咩全民退休啊，反对养老嗰啲咧，劳斯达嗰啲咧，喂，基本上佢哋一个冚家产嚟，佢哋老豆冇死鸠晒，冇嘅 劳斯，但系劳斯达住半山喎，有钱仔嚟喎，之后啲人 冇佢住公屋嘅，唔系佢住公屋嘅，公屋。佢住公屋啫，有咩钱仔？劳斯达， 即系无代堂。受 系啊，无代堂系。即系话有少少，话有少少精神病嗰个咧，跟住啊，够达两咁开，逼癫佢嗰个。 系咩？我见嗰劳斯达好似几靓仔咁啊！我见佢真人又 唔系啊，系食嘢。 有啲似许留山，有啲似许留山。 唔系佢自己承认佢都系有食，佢真系食药噶，佢真系有食药噶，佢自己都承认系食药，唔系讲笑啊。 是得陈云认啫嘛， 陈云佢梗系唔认啦，佢停啲药，佢停啲药好耐噶啦，所以咧有时发作，有时唔发作咯，就系、是、咁样咯。 嗯， 你癫到正转啊？所以那个秦佩咧一唔食药咧就会去食生鸡啦嘛，佢阿妈买好多鸡翻嚟俾佢食。 系，咁咧我哋又讲开移民啦。咁啊，许留山就同我讲话，香港个节目叫做咩啊？系咪叫退休地图啊？ 哦，系喎，而家无线有个节目系讲退休喎，又话咧有个咩去中山买100几万啊，买千八尺嘛，好似话系嘛？ 佢最搞笑系去哥斯达黎加咧，都有人话想去喎、哦。嗰啲地方系佢个讲到话廿几三十万，好似就可以过得好好啦咁样。但系嗰啲地方讲西班牙话嘅，咁、其实咧我就觉得系好似 TVB 就好似成日好似有种意识话，喂，你唔好喺香港退休啦，你去其他地方退休，即系好似。暗暗地想引嗰啲人走出香港啊，要去移民啊，最好就空晒成个香港，之后就俾其他新移民，即系嗰啲大陆人 交俾大陆 人， 交俾大陆咯。唔系，即系老实讲啊，如果你讲咧，即系嗰啲咩马来西亚、咩日本啊、咩退休嗰啲，全部都 bullshit。你如果要平咧，去爱沙尼亚，去格鲁吉亚，一定平好多噶。平到不得了，即系仲靓添啊！全部好似故事里面啲嗰啲世界咁靓嘅，全部都，系咪？即系我觉得系啦，即系你去黑山啊、斯洛伐克啊，好捻靓嘅，去马其顿啊嗰啲国家咧。 因为二战之后，佢都已经再冇点样去发展过，点样去搞过啦嘛。 系啊，保证你唔舍得翻香港去嗰度啊！不过搵唔搵都是另一回事。即系佢哋假定你带一笔钱去嗰度，佢嗰度搣噶嘛？ 系， 唔系你移民，你移民一定要，即系你其实香港人，你谂住去移民嘅话，你一定要系带住一笔好大嘅钱过去先至得咯。即系你过去重新再搵嘢做，再重新开始，其实好难嘅事嚟嘅。 系啊，唔系即系其实最紧要咧，你移民你考虑你自己有冇办法喺嗰度可以生存到，系咪？即系有冇能力去嗰度生存啫？如果你自己去到嗰度冇能力生存嘅，咁你搞咩移民咧？即系你带笔钱， 系噶， 阿爷系嘛？咁你一年去五次旅行咪得咯？啊，每次可能去两个月，留喺香港两个月咯。 嗯， 系嘛？但系有好多人就好向往即系外国嘅生活啊嘛，即系佢哋就认为，即系你喺电视度睇到，哇咁正嘅，咁我都要去咁样。但系佢哋就冇谂一样嘢，就系佢要去嗰度。话要揾食嘅，即系如果后生嘅人嚟讲，咁如果一系你就带大嚿钱，啊你讲， 你即系点样你去维持到，即系睇下点样去，即系喺嗰边点啊，适应到同埋真系落地生根到咯，即系除非你真系好大嚿钱，如果唔系你一定要谂清楚先至可以去咯。 嗯，好似苹果日报介绍个 case， 佢话带住18,000港币，其实嗰个系 working holiday 最低嘅要求嚟，即系你户口要有18,000港币先俾你申请 working holiday visa 嘅。咁即系都系佢就嗰个例子，你可以话佢成功啦，因为佢喺香港乜都冇嘅，即系有得9,800一个月。咁佢都我睇佢都经过咗好多辛苦，因为好多即系佢讲到话好正一份工，要落水，要浮潜，又要潜水，其实唔系咁容易嘅，因为系我都好中意系一个好中意潜水同埋浮潜嘅，但系好似佢考咁多牌咧，其实。身体要十分地好，同埋你每一日咧要喺水底系好浅嘅，其实个海系可以睇清晒全部底嘅，但系好似佢咁又上嚟啊，又落去啊，其实咧每一日都好辛苦啊，对身体要求系好高下嘅。所以佢讲话 因为个水压啊， 系啊，佢讲一份笋工，如果你系好中意啲大自然，好似佢咁嘅话，我觉得系好嘅，因为你嘅兴趣所在嘛。但不是那么多人好像咁幸运有人雇主担保啊，或者是喜欢这份工。那我看到更加多的例子就是很多的专业人士来到这里是找不到工作，因为语言要求跟香港那些真的，虽然 你可以说你 IELTS 考得很高分，即是777,777,777,即是4.7,但是你到港啊和真真正正做的时候呢，那都是要一段时间适应的。所以我看到很多即系包括大陆新移民，最后尾都喺呢度买份生意仔做啊，即系卖下嗰啲雪糕啊，或者卖下嗰啲嗰啲珍珠奶茶啲咁嘅嘢多咯。之后有啲人就如果即系上进啲嘅，咪自己又读翻少少咯，同翻自己嘅专业接轨咯。如果你觉得呢份工即系有啲人算够数啦，搵到食啊又唔错嘅话，咁就一直咁样做落去咯。所以睇下你要咩嘅。生活方式，如果你是很向往我们这里的生活的话，每一天你想阳光海滩的，或者没那么辛苦的，其实这样可以的。但如果你想在自己的事业上面有成就的话，真的要好好考虑咯。其实 很难的，再创高峰来到真的。 即系唔系咁同加拿大差唔多，揾食易发达难啦，系咪咧？可以咁讲。 澳洲系嘅，澳洲系嘅，揾同埋仲有个例子就系以前系永利嘅副总裁嚟呢度，嚟呢度话起个牧场，其实佢讲嘅最后尾嗰个牧场都做咗个咩嘅，都系一个地产发展项目嚟嘅。其实佢最后尾系一样嘅，即系佢讲啊，苹果日报收息到好好嘅，话咩做农民做咩养牛，其实最后尾佢都系一个度假村啊，地产发展项目嚟，又系赌场嚟嘅。其实佢只不过变相换咗第二个地方，包装唔同啫。所以其实佢都做翻自己本行。 其实苹果日报咧就系、是、最紧要就系咧。香港所有嘢咧，佢都反对；外国嘅所有嘢，佢都唔反对。因为香港地产霸权咧，佢就唔讲。因为佢俾香港地产霸权打压啦嘛，佢就去外国咧就配合其他地产霸权啊。佢一路都喺度踩香港楼嘅，香港人唔好买楼啫。当然听佢嗰啲比较即系智力低少少，听佢讲嘅话，唔好买楼啊，你买咗层楼嗰啲就比较智力低少少啦。因为你都知道佢系 agenda 噶嘛，好明显佢话俾你听，佢就系俾地产商打压，所以佢就唱衰你啲楼市。咁但系呢个楼市就同佢嗰个同佢所唱嘅啱啱背道而驰，啱啱相反。咁 李嘉诚都撤资咧，佢嗰个仇恨咧都仲喺度啊，《苹果日报》。 唔系佢讲到喂咁呢个佢嗰啲仇冇得讲噶嘛？李嘉诚系带头封杀佢，因为佢你追击人，喂你追击人就得人，你追击你就唔得。喂，讲真，黎智英同芒果佬一捻样嘅，同一只型号噶，即系只有你搞佢就得，佢唔可以搞翻你。喂，你搞人，人哋咪搞翻你咯，好容易啫嘛，搞到你破产咁易啫，要你乞食都得啦。 系喎， 系嘛？即系当然啦，即系要黎智英乞食咧，个难度高少少，因为佢始终唔系陈振聪。系嘛？陈振聪加多呢样嘢嚟，系抢得嚟又贪啊嘛。 嗯， 系咪？咁唔同嘅，即系我哋讲翻啲现实啲嘅嘢咧。你话香港系咪真系世界末日咧？系咪真系要沉落海底咧？而家苹果日报或其实东方日报都加入紧个行列嘅唱衰紧香港，可能 嗰、那个 系啦，佢嗰个目的咧，都系想令到你啲香港人咧就放弃香港。整个卖晒香港啲物业，跟住咧就交晒俾大陆人。咁啊，过多20年之后咧，就香港就由大陆人即系主导晒，即系由内地落嚟香港嘅大陆人主导晒，就唔系由翻香港嘅人主导香港咯，系嘛？ 嚟紧个势都似系咁， 似系咁啦。即系 我其实早年啲人啊、啲客啊，好多都系咁。 唔系早几年我度喺度谂咧，而家换血，喂，你啲香港啲楼越嚟越贵，香港人而家深圳都住唔起啊，因为深圳都好贵啊。而家要住惠州啊！如果你真系要喺香港打工，喺大陆住，你咪焗住住二线咯，惠州咯，或者啲嗰啲比较 僻啲地方咯。系咯，惠州我乡下嚟， 唔系好远嘅啫，惠州个零钟头嘅咋。 哇！ 唔系你即系即系好似以前屯门公路咁啫嘛？你咪当你以前住喺90年代屯门公路咁样塞车咯，系嘛？咁冇办法喎，呢啲一路咁贵，系嘛？真系好难搞。 所以其实我睇到好，就算好多所谓网络嘅 KOL 咧，都系跟住佢哋拍子戏舞，即系都系不断咁唱衰自己地方，好似真系要死咁样。其实我自己一个外国人，我觉得好好厌啊！即系成日讲到就死就死，但系佢哋 唱 啲人永远都唔走喎，最搞笑就系唱嗰啲人永远都系唔走，好似剑唔咁，成日唱到日本咁鬼好，但系佢始终都系喺上台做节目噶，唔知点解。 唔系啊，你香港搵到食噶嘛？你去日本啊，老实讲啊，佢喺日本一定系起码都可以减肥40磅，因为饿死啊会，就死嗰刻可能有90磅嘅。你喺日本真系饿死噶，边个会睬你啫？系咪？冇人睬你嘅。 佢咪靠嗰啲买仇恨嗰啲，之后最后尾个篇文下边咧，就叫人帮佢喺个网站度订嗰啲机票啊，订食宿，屌最后尾都系为咗搵食。 黐线，我呢个经理订咗傻啦真系。 唔系，即系咧，你话搵食咧，全世界个个都搵食，问题你搵食你唔好害人。即系有啲人咧搵钱系以害人，或者系你损害人哋嚟令到自己搵到食呢啲嘢咧。老实讲啊，喂。你啲系最冇卵用嘅人， 冇错， 全部都系冇卵用 的。系啊，咁你其实即系 办法咧，香港物资系 系 ，sorry， Tony， 你讲多次。 啊，唔系，即系香港啲文字系咁嘅，即系即系点解？近呢几年咧，好非常之好，即系好网，佢好中意追捧呢啲人啊。咁啊，传媒讲真啦，你话《苹果日报》虽然勾还勾，但系咧佢都仲系仍然系掌握紧时代脉搏。而家兴乜嘢，佢咪兴，佢咪做乜嘢咯？而家兴人渣，佢咪做啲人渣啲，系嘛？ 嗯。 东方日报都加入呢个行列噶，成日都讲自爆嘅，不过佢而家唔敢将自爆两个字写出嚟啫嘛。不过经常都喺度唱啊，边度唔掂，边度唔掂， 系啦，鬼城嗰啲嘛，系啊， 唉， 卖晒就唔叫鬼城噶啦，系嘛？嗰啲人成日话啲屋冇人住，但系我嗰日睇咗篇嘢讲咩郑州新郑系 BBC 噶吓，佢话前几年嗰啲人都估错咗，话呢度实死啦，冇人住咩咩咩。但最后尾而家已经有九成人系住咗，佢话差唔多买够晒啫，即系你讲鬼城冇人住，唔代表啲楼卖唔出噶喎，其实。 啊，我冇郑 州 嗰度 咧，你讲先，许乐山，你讲。 我唔知道有冇同你哋即系大家编辑分享过呢啲啊？我嗰个西安个朋友，佢都系咁样噶，翻到嚟香港，佢都话我同佢讲鬼城嘅问题，咁佢都话，佢喺上面都见到啊，有好多大厦咧，成栋都系乌灯黑火噶，佢走去问下人哋究竟点解咁样嘅，唔系好耐嘅啦咩？佢话其实系卖晒噶啦，已经，佢话系啲人咧买嚟谂住俾个孙嗰一代嘅，直头系，但系佢个仔咧仲未有女朋友嗰类噶。即系已经买定先嘅，咁我依种佢咁点解唔放租啊？放租麻烦啊嘛，佢话费事咧，即系俾人搞到乌里马查咧，就仲麻烦，即系宁愿等空佢都唔，即系立空租都唔，即系咪即就咁买咗喺度摆喺度都唔租俾人咯，所以咪一栋栋乌灯黑火咯。喂，有钱到咁噶，即系去到西安都 未雨绸缪，未雨绸缪咯，中国人最叻噶啦呢样嘢，其实即系最有远见嘅民族。即系其实外国嗰啲地方嗰啲人咧，就个个都唔储钱嘅，系唐人去到边度都储钱， 储蓄率咯，全世界最高咯， 系买到俾后一代。 美国咧， 系 咁啊，其实咧，大家嗰种价值观唔同嘅，因为咧，中国人嗰种忧患意识好强，因为咧，其实就系不嬲都走开难，或者咧成日都有发生战乱，所以中国人嗰种危机意识咧，其实系即系喺心中喺嗰种咧。即系储钱嗰个方面嘅，咩都要积谷防饥，样样嘢咧都惊突然间啲咩意外， 又惊八国联军打到嚟嗰啲咁样嘛， 即系夹埋，即系类似呢啲啦。但系咧嗱，美国人啱啱相反，因为有个朋友同我讲，好多年前同我讲咧，中国人嗰种使钱之后同美国人系啱啱相反嘅，美国人咧就系使咗先，今日知道你呢个礼拜赚有$100收入咧，佢就使晒。100噶啦，下个礼拜先再谂办法，咁冇储蓄概念嘅。咁但系咧，美国点解咁繁荣咧？因为呢班人，美国嗰啲财务机构仲谂埋信用卡俾你嘛，透支埋你下个礼拜要赚嗰$100啊嘛，等你今个礼拜使埋佢嘛。咁你咧今个礼拜咧就使紧下个礼拜嘅钱，下个礼拜嘅钱，下个礼拜咧就使紧下个月嘅钱。咁变咗咧，佢嗰种消费咪好劲啦，净系一个美国推动全球嘅消费。这个就是美国经济为什么可以这么劲的原因。他不断国民透支的嘛。他就算政府都是克林顿那年有钱的嘛。是克林顿那八年做了总统那几年有钱。美国这一百年近这一百年来都是负债的。但是他为什么负债他的经济可以这么劲呢？是因为他那种消费呢，就是透支了未来的消费。令到大家都有个预期啊！咁喂，我使得钱我就做嘢噶啦，咁变咗咧，啲人会好多即系为，因为你知道有人买嘛啲嘢，咪可以不断谂啲新嘢出嚟咯。 嗯， 中国人就调翻转头嘅，即系 用债嚟推动，用借债嚟推动嗰个经济。 系啊， 依度犹太人啊，嗰啲都系咁样，我见到即系其实啲阿叉啊，犹太人嗰啲咧。都是有住阿 Tony 所讲嗰种心态咯， 忧患意识， 忧患意识，即系穷，穷得多， 穷同埋咧，俾人即系咧，佢觉得随时都有杀身之祸，所以一定要留个钱防身。 嗯 啊， 呢个系真系，咁啊变咗唔同嘅经济咯，即系大家有唔同经济咯。但系咧，其实我嗱头先讲开郑州咧，因为咧我最近多啲去呢个地方啦，咁有接触啦，咁啊同 BBC 喂，我以前喂呢、这个咪以前 BBC 讲个鬼城，喂而家成个郑州 即係你講新區嘅，而家佢哋改咗名叫鄭東啦，鄭東新區啦，而係 咪新鄭啊？叫做 係唔係新鄭嘅啦？而家改咗名叫鄭東，鄭東新區，哦、因為佢係鄭州隔離東部一個嗰啲一個地方，成個城市新起噶嘛，成個道路建設啦，嗰啲綠化好靚，條路闊，地方好乾淨，咁啊成。咁啊，同埋嗰啲叫做寫字樓咧，初我哋喺嗰邊租咗差唔多一層寫字樓咧，係周圍成棟大廈咧都十室九空嘅，而家滿曬嘅啦，樓上樓下全部租滿曬，跟住咧以前嗰啲食店咧冇人嘅，而家全部嗰啲食店開滿曬，成街都係車，即係一年翻到去，即係一年嘅變化咧係。填满晒嗰个，差唔多填满晒咁滞，我哋咧都要搬啦，搬咗去另外一座地标嗰度。 点解？俾人加你租啊？ 唔系加租啊，我哋 唔够，唔够用啊，好似系嘛？ 唔系，我哋搬细啲，但系靓啲嘅地方咯。 哦， 但系都好平租嘛，搬去嗰边双子塔嗰度有个双子塔咧，好似系绿地集团起嘅，两座咧，好最高最靓嗰两栋咯。 嗯，咦？但系影啲相翻嚟睇下啊，系咯。 好啊，好啊。过多一排要我哋要上去，因为上面公司开幕嘛。咁但系咧，而家上面好冻，又未有暖气，所以好大镬啊！都谂紧好唔好上去啫。 食住火锅顶住先嘅唯有系咧。 食住火锅， 因为我以前就听嗰啲留学生讲咧，佢哋就好睇唔起河南人嘅，因为。话佢哋好多乞衣都系河南人嚟嘅，但系我又睇翻嗰个BBC， 即系最新，即系佢讲中国最有希望嘅五个新城市，佢居然会有郑州，我心喺度话唔系啩？我以前嗰啲上海嗰啲同学啊，有啲学生啊，咁佢就话诶嗰啲郑州好鬼穷啊，好多乞衣啊。之后我睇到 BBC 咁讲话，唔系话差咁远嘅，十年八年啫。 系啊。真噶，呢个真噶。而家郑州上面咧，即系咧，因为佢系中部嘅城市嚟嘛，郑州系等于一个中原地区咧，系而家变咗成个中原地区最有钱嘅地方。 系， 即系啲有钱都集中晒嗰度，人口又多，农业大省，变咁啊，同埋集中咯。 同埋全世界50%嘅 iPhone 8、iPhone 8喺嗰度生产嘅，所以佢哋话郑州嗰日咩机场塞车啊，之后话啱啱赶到上飞机啊，嗰啲 iPhone 8啊，之后我谂咧，哇，原来而家变化咁多啊，因为以前 iPhone 好似系喺南方生产嘅多，我记得，但系而家原来去到嗰度 咯。咁我又唔知喎，真系呢样就真系唔知，因为本身河南系农业大省嚟嘅，因为成嗰个地方啊，成亿人口全部都系平原嚟嘅。佢成个河南基本上都系平原，冇乜山嘅，道道都系，咁所以咧，你地方咪多地方种嗰啲做农作物咯。 哦，正喎、哦，咁样。 系啊，系，咁因为咧，其实大佬呢几年嚟咧，佢嗰个经济变化咧，其实随着呢个网络世界咧，佢哋上面发展咗一套自己嘅网络经济出嚟，而且系咧，加埋即系你讲支付宝啊、淘宝呢啲咧，全世界啊。差唔多系行得最快就系而家变咗由大陆， 嗯， 即系除咗亚马逊嗰啲唔计啦吓，用无人机送嘢啊，或者买埋，除咗卖书仲买埋其他嘢。咁但系你讲大陆嗰种淘宝网上经济咧，真系吓死人，真系全世界最快行得。你系近呢三四年系突然间爆发式咁样增长。 我早排去到台湾见到咧，啲夜市咧都会收微信支付。即夜市呢啲档口仔都会收，系咯，几得意。 哦，咁犀利，因为我好多年冇去台湾，我都唔知 道。哦，咁都。 但系微信支付喺澳楼好多地方都收嘅，即系而家已经发展到。系啊，有折头添啊！佢哋嘅受欢迎程度系超过Visa 同埋 Mastercard， 因为 Visa 同 Mastercard 都要抽水噶嘛。咁大量嘅微信支付啊，同埋嗰啲银联嗰啲咧，对外国嘅商家嚟讲咧，系一毫子都唔收嘅。 哦，系好。做折添喎， 仲有折噶，佢仲俾折头你噶， 同埋佢汇率系最吸引嘅。人哋同我讲话，微信支付嘅汇率系最好嘅，即系中国银行好多倍嘅。系啊，微信支付同埋呢个支付宝系两个成日争佢嘅汇率系最正嘅。所以点解好多铺头都即系好似黄金海岸啦，即系我哋呢边嘅叫做大旅游区咧， 你可以睇到好多铺头，西人铺头都会有微信支付同埋呢个支付宝噶，好多都有。 哦，我怀疑佢哋个折扣系划一嘅，即系例如可能去到垦丁嗰啲见到咧，全部条街咧嗰啲摆晒嗰啲写住微信支付咧，咩都系划一百五折嗰啲咁嘅写住。 哦，佢哋咧其实微信 澳楼都唔多嘅，通常廿蚊回赠咁咯，即系回翻廿蚊俾你。 最近廿蚊嘛，叫阿珍 BC 摆出嚟好似睇住。 唔系啊，我嗰个系百五折啊，嗰、那个嗰间。 喺香港咧，而家香港七十一咧都有未用微信支付，你哋有冇留意过啊？ 佢零零舍有部机噶嘛，系啊系，有啊有啊有，我都见到。 仲有、啊，你用微信支付。 你识噶嘛？有部机。 佢仲有回赠噶喎，唔知道你点样过几多有回赠噶喎？佢根本咧，而家佢其实微信同埋阿里巴巴有个嗰间公司壮大咗咧，佢直接用银弹啊，佢。要抢你市场咧，就送钱俾你。嗰啲生意交易唔单止唔收你钱，仲送仲贴俾你。咁你实用噶，系咪先？当你用惯咗佢，造成依赖嘅时候，等于其实咧，呢条桥系旧桥嚟，好似百佳惠康喺八十年代消灭办馆一样。大家斗啲嘢斗平啦。嗰阵时咧，我细个我就最记得噶啦，因为咧而家冇呢支国际场，以前啲办馆啊，一到百佳惠康大减价，星期五大减价咧，就用嗰啲推车，用嗰啲百佳嗰啲推嗰啲铁车咧，一车车将啲柠檬茶啊、可乐咧，全部都去扫货，因为咧仲平过佢同百佳，即系咪仲平过佢同可乐厂攞货？佢喺可乐厂攞翻嚟。都冇咁平嘅，所以咧当时系我系细读紧中小学嘅时候咧，我系当时见到我唔明呢啲情况。到而家大个先明啦，咁当时佢啲超级市场就系用个方法消灭你，你哋你咪扫货咯，我咪卖俾你咯，我卖俾客一样价钱。咁啲客 细 个 开报纸档，我细个开报纸档嗰时咪系咁咯，即系我就要咗可乐公司嗰个冻柜，但系啲汽水啊或者剩嗰啲，我就唔喺佢度入噶啦，我就喺百佳惠康攞噶啦。 梗系啦，平好多，平过佢哋同佢攞货啊嘛。 系啊， 系啊， 同埋你知你有冇留意咧？系。 诶，呢次差唔多咁。 咁有冇我哋下一次翻嚟再讲啊？ 好， 好 ，OK，OK。 Okay. Okay.